就是佛教儀式嚟噶啦，就係佢。 喂，曹思達，你搞緊啲乜嘢啊？ 我、你都睇到啦，睇緊那些年啊嘛。 那些年你都啱， 梗係啱啦。啲話題都咩幾正啊？幾萬人睇重温嘅，你真係講笑真係。 幾萬人睇重温，咁有冇俾月費先？幾萬人重温。幾萬人都話自己有交月費，實際個個都口裝荷包粒嘅。你睇你，你啲死 cheap 精。 夠啦夠啦夠啦，點樣交先？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啦。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張文龍、曾偉廉、鄭仲文、劉永生、傅佩華。 Hey, OK, hello, 天天天南啦，咁啊又我哋而家叫兩個月一集啦，咁樣係啊，即係我非常之抱歉，之前答應咗話做個新嘅片頭，咁樣到今日都 嚟求緊，大家都好忙啊，大佬。 唔係我需要一個靚聲嘅女聲咧，幫我哋錄。 係咪你老婆啊？你咁樣？ 唔係咁，我哋想係即係比較貼地與本土嘅，揾翻啲即係廣東話。 哦，你開聲實有嘅。 係啊，咁要靚聲唔容易揾啊嘛。 哦。 嚇，靚樣容易啊，定係話？ 哦，咁係。 靚聲就係真係好難。 唔係，因為你整幅圖喺隔離咯，佢遮住嘅咯。咁係咪得唔得先？咁樣先。咁啊，配音員咁樣。 咁啊，即係要揾個好聲嘅女仔幫我哋錄過一個咁樣。咁啊，其實做片就容易啊，即係正所謂揾條靚女靚聲嘅女咧，就其實都幾難㗎咁樣。 嗯 加上我哋識嘅女仔又少咧。 哇！你講呢啲啊？哇！ 我哋一宅男與寡佬咁樣，咁梗係 點啊？你又想講俾人揭發嗰啲嘢？ 唔係，咁我哋就話啫，我哋啲宅男與寡佬咧，就今日就。同阿頭先同阿謝公啦，就食飯啦，咁啊，即係 今日中秋節 啊嘛，咁我 天南嘅主持嘅， 首先同大家講聲中秋節， 中秋節快樂先咁樣係啦，咁啊，如果今日嚇都係好似我哋咁，即係坐喺度聽節目嗰啲咧。都是好兄弟嚟噶啦， 都係嗰句啦，祝大家人月兩團圓啦，人圓月又圓啦，大家都肥肥白白啦 好似阿麥仲文興咁啊，肥肥白白。 即係我肥嘅時候，大家都要肥，咁呢個世界先開心。 係啊，冇錯， 淨係你瘦我肥，咁啊唔得嘅。 報告一下啲活動啦，我哋神州就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六咧，就喺呢個將軍澳嘅寶林地鐵站。門口啊，搞咗一個中秋燈謎啦，即係首次我哋由深水埗就移師去呢個將軍澳做嘅，咁樣就即係去試下個反應啊，即係咁亦都即係深水埗，我哋都同啲街坊玩咗好多年咁樣，咁今年我哋就去咗呢個寶林站門口度擺啦，咁啊你個即係嗰個都幾理想，那個結果都幾理想，即係大家即係都幾多人嚟猜下燈謎咁樣，咁啊未來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新嘅 idea 想做嘅，譬如話啲或者一啲本土嘅工作啦，即係例如話推廣廣東話咁，我哋啲廣東話歇後語嘅類似燈謎咁樣去俾大家猜下咁樣啦，即係阿謝公成日都有嗰句噶嘛，即係太監騎馬係嘛？ 冇得定㗎 嘛，嗰只啦，嗰啲啊，冇得定嗰啲啦，即係咁啊，去將即係將一啲廣東話，我哋可以推行下。而家好多啊，你知㗎啦，啲政府同埋中共都想啊消滅我哋嘅廣東話，即係我即係唔係行喺條街度，你唔發覺，你一發覺而家周圍都有人講緊係國語普通話嘅，咁就其實都幾。香港其實發覺呢幾年個情況都越嚟越嚴重啊！咁我覺得我哋有責任咧去保護捍衞粵語咁樣，所以都諗過去搞，將會可能會搞呢個咁嘅活動。咁到時希望就通知大家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哋驚我哋啲活動啊，唔夠多人咁啊！希望我哋啲聽眾嚟撐下場啦，咁樣 咁啊係啊，最好啦！咁大家咪係咯，總之支持下啦！呢啲廣東話，因為歇後語其實而家都好少人識，同埋好多時候大家覺得。 嗰啲嘢老土。 老土 係啊，就冇人再睇。 其實後語一啲都唔老土， 老土啊！ 亦都可以話咁講，佢裡面有包含好深厚嘅文化嘅喺裡面先至。 一旦我哋唔再講咧，就冇人會再講嘅。睇下廣州已經 廣州 已經失陷啦，咁樣啊！ 但係都因為廣州其實都跟我哋 TVB 啲劇講嘢咧，變咗佢哋又係嗰啲劇後語都用得好少。先嗰十年， 唔係問題 ，TVB 都冇啊嘛。 係咯，就 TVB 自己劇都冇咗嘛，咁樣。咁如果有啲譬如話邊位邊啲聽眾係對廣東話劇後語係好有認識嘅，咁唔一定。 或者係介紹一下我哋點樣做？ 點樣即係或者有啲資料可以俾下我哋嘅，等我哋可以豐富啲，即係做得專業啲咁啊！希望各位聽眾嚟幫下我哋手啦，咁樣係啦。 好啊。 咁活動咧就過去嘅活動就即係簡單報告下啦，咁樣。咁未來嘅活動咧就準備嚟咧就係當然就係雙十國慶啦。 光輝雙十啊！ 光輝雙十 又嚟啦！ 又嚟啦！咁樣就即係都係倫敦同倫敦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今次就 有選擇嘅， 有選擇啦，有選擇啦，喺唔同嘅區啦，可以話係即 係 東西啊，東西同埋中央都有嘅，咁即係 開咗啲分店咁樣。 係啦，咁我哋首先就我哋介紹下呢個調景冇圖嘅調景嶺同埋將軍澳西貢各界嘅10月5日嘅星期五嚟嘅，就喺呢個坑口嘅明德村嘅帝豪酒家裏面搞嘅雙十國慶，咁就。可以咁講喺條頸嶺或者將軍澳區啦、西貢區嚟講咧，都已經係20多年冇搞過啦。 即係我諗唔係都應該都係真係20年啦。條頸嶺嗰班街坊好耐都大家都話：哎呀，20年都冇再搞啦，今年應該又搞翻。 係啦，咁我哋即係亦都咁講文仔都去計劃咗好幾年。咁啊，今年終於我哋成事啦！咁 啊，計劃嘅係真係亂，即係講難聽，真係勾合咗好多年，但係一直都冇為大家服務到。今年終於都成功啦！ 國父當年革命成功都係靠四大寇啊吹水，四大寇吹下，係真係點咧？你當初俾四大寇，我哋都覺得呢班人屌係吹水嘅啫嘛，吹下吹咗成事。做一個 啊！你又唔好諗到啲咁偉大嘅人物嚟同我比先。 唔 係 咁，即 係 咁講。任何一個計劃咧，都可能係一個任何一個計劃嘅開始咧，都係一班人嘅夢想開始先嘅。 所以我覺得啊，即係咁有意義，大家最緊要嚟買飛啦，係咪先？ 係啦，買飛支持啦，咁樣。咁啊，10月5日啦，星期五啦，係啦，咁就係即係下個禮拜五啦，就喺坑口嘅明德村嘅帝豪酒家，就每位230元。咁啊，如果到10月5日唔得閒，或者佢住個區咧，喂唔係喺西貢區喎，或者唔係喺坑口觀塘呢一帶咧，比較可能唔啱唔就腳嘅咁樣，或者咁就可以去下呢個我哋新界西各界啦。今次新界西嘅搞嘅地點咧，就喺呢個南豐中心，荃灣嘅南豐中心啦， 即係地鐵站。 地鐵一出就係啦。 好似我記得 A 出口啦。 A 出口 一出嚟嘅過對面嗰條橋上去嘅搭電梯上去就係好似4樓定5樓啦，係啦， 四樓 睇翻 個牌 啦。咁啊，價錢都係一樣啦，票價都係230元啦。咁就歡迎大家嚟報名參加嘅。咁啊另一個啦，咁啊正日雙十啦，咁樣呢個就即係每年嘅大嘅盛事啦，就喺倫敦酒樓啦。香港各界嘅咁就喺10月10日喺倫敦酒家，咁就旺角嘅，咁就非常之交通方便啦，系啦。 咁啊系啦，總之有呢三場啦。嗱，詳情真係詳情啊，就上嚟 PM 我哋天南啦。咁我哋就想買飛，買幾多圍，10圍8圍都冇問題嘅，1兩個都冇所謂。最重要就係嚟支持我哋。 其實有啲人成日話：哇，我唔識你哋，或者係。或者我不是你們那陣營的人，其實我們沒所謂，只是要你歡迎你所有人來參加一起 不是一心一意熱愛著祖國的人， 哇你說這些 就可以來的， 即雙十國慶是我們普世歡騰的日子，我們真的歡迎你們即任何人參加，或者大朋友來參加， 沒所謂的。 其實 我比較喜歡見到是小朋友或者年輕人來參加的，因為我經覺得是即係一種薪火相傳，我好相信呢一樣嘢嘅，咁樣傳承嘅。 總之嗰句啊，記住，我哋三日裏面係求其抽空一日。 係啦，5日、7日和10日。 哇，幾豐富！ 係啦，咁如果到時想報名嘅朋友就可以 PM 啊謝工啦，或者喺天南度同我哋講啦。咁我哋就幫你留個位，咁到時你出現，咁啊或者大家當係一個網小嘅網聚，大家見下面傾下偈都幾。挺開心的，咁啊，係啦，另外就我哋11月24日啦， 就是有個11月24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搞下大選啦，搞下大選啦，咁就普羅政治學院咧，同埋天南咧，就舉辦咗一個聯合一起舉辦咗一個咧，就台灣嘅官選團，就2018咁樣就睇今次嘅搞下大選嘅，咁咧就非常之，其實我都覺得幾抵嘅，4645蚊。系啦，咁 邊幾日到邊幾日？ 我日期就係 十啊嘛， 係21至25咁樣，即係由星期三上機到 星期 日就翻嚟啦，即係睇完個大選就翻啦。咁有啲人就話：喂，會帶啲親戚朋友去，會唔會好悶啊？咁樣其實又好放心喎。你睇完個行程咧，覺得原來佢裡面都好多旅遊點嘅。 其實講真， 其實即係真係去官選嗰部分又不是話真係密麻麻全部官選，咁當然一定有佢有呢個內容喺裏面啦。咁但係即係我反而覺得就係話，如果你一般人淨係去台灣係單純旅行嘅朋友，其實又不妨可以叫佢參加呢個團，可以一來可以即係觀光啦，二來又可以去了解一下台灣嘅一個民主選舉。其實我覺得係另一種嘅可以另一種嘅眼光去睇唔同嘅嘢咁樣。咁其實都，我覺得都唔，即係台灣選舉其實都幾刺激嘅。咁就如果唔係話真係係咁悶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叫啲朋友或者鼓勵啲朋友啊，帶埋親戚朋友一齊去參加都得。咁啊，4645蚊，咁就叫做五日啦，係咪啊？一二三四五，五日啦，五日 啦， 五日啦，咁樣 順便去玩下咯。 咁啊，順便去玩下啦， 又浸温泉又成。 咁啊，亦都同大家一齊可以見下面啦，咁樣係啊，咁樣其實咁啊，可以希望大家咧就如果有興趣報名嘅，咁你可以上嚟普羅或者去揾啊。 宋生 或者謝工或者揾我哋都得咁樣。 多嗰句啦，你有咩事入 PM 我哋啊，記得。 係啦，冇錯啦， 宋生。我哋天南網頁啊，搞掂啦。 啱啊！ 老人，我仲有冇啲活動嘅橋務報告？ 橋務報告冇，不過我哋應該一開始應該講一件事啊。 係。 又係月底，記得交錢啊！ 77.7 又係啊，77.7啊，記得俾錢啊！如果你想貢獻多啲唔緊要嘅，你將所有 MyRadio 嘅節目全部剔一次， 你知唔知啊？我 咁就得㗎啦。 即係77.7咧， 係 啊，即係唔係大數目，亦都唔係小數目啦，係咪先？咁但係知唔知嗰個支持嘅感覺好緊要？ 係 因為我早排咧，我有另一個節目嘅主持同我講，即係佢話啊，我個節目咧，即係嗰個貨金啊，唔係好多。佢感覺到 upset 啊咁樣，跟住我話：哎呀，咁啊冇咁諗，即係都有班聽眾支持你噶嘛，支持啫，都要有實際行動先比較重要嘛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有陣時唔係話我你走嚟 Facebook 度贊個好，咁當然係即係我哋都非常之歡迎啦。咁如果你贊好嘅同時，亦都去貨金俾我哋咧， 咁啊 更加之 係 啊咁樣啊， 好似助養兒童咁，你助養啊，我哋個節目癲男真係好需要你支持。 係啦， 即係再重複一次啊，77.7 嘅係啦，咁樣咁啊，唔係咁我其實咁耐以嚟啦，其實我都好多謝嘅，咁多位嘅支持啊，即係其實都係叫做話我哋嘅貨金咧，即係唔係太差，咁但係可以有進步空間嘅。我宋生成咁講係咪有進步空間嘅？ 突然間上身咁樣。 係啊，咁都要繼續係希望大家支持啦，咁樣。 記得都係唔係再講多次，係77.7啊，仲要記得係 tick 落去天林嗰欄啊。 好， 咁我哋入今日嘅主題嘅啦。 唔係喺入呢個今日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其實好想講下，即係有啲香港本土啲嘢想發表啊。 例如咧， 例如咩嚟咧？ 例如咧，我見到嗰個尋日我睇到個。即係我開著個咁啱去個朋友屋企坐低咗，咁開著個CCTVB 啦，咁啊不斷就喺度播呢個 膠鐵 開幕，咁嗰啲有個啲都好柒嗰啲宅男咧，佢買到張飛，佢好開心，帶人仔流曬口水咁樣啊，咁 又唔好咁煩人，佢個樣都係嗰啲書展排隊嗰啲人， 唔係問題，鐵道迷啫。 問題最諷刺嘅就係，尋日係一個咩日子咧？尋日咁啱個新聞另一邊就係話，我哋光纖之父高坤。就細細啊嘛，係嘛，即係你條高鐵有幾粒偉大都唔夠高坤偉大啦。人哋一條原本你用可以咁幼嘅光纖線，佢裡面可以傳輸嘅資料係等於以前用銅線咧，係講緊以前用銅線要咁大碌，先能就等於而家一條咁嘅光纖。即係你咁嗰個係幾咁偉大？呢啲先叫做偉大，你明白嗎？你應該係要即係。 對世界不是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是對一個世界裡面是幾發幾貢獻幾偉大的一個人，咁個細細，你話竟然唔夠你哋唔夠，竟然你唔係點報導，係報導條膠鐵喎。交鐵快幾多分鐘啊？ 同埋重點係共匪係好小氣嘅。高坤當年咧，佢又冇將佢專利交翻俾香港噶嘛，佢係將佢廣播俾全世界噶嘛，係真係免費取用噶嘛，其實係冇任何收費嘅。咁大陸梗係唔高興噶啦，哇！難得一個經濟嘅發明，你竟然咩都唔俾翻我哋咁。 所以我成日覺得你有點眼光嘅人咧，其實睇咧就唔係話即係睇條交鐵，除咗佢，我哋係唔贊成呢個一地兩檢之外咧。咁同一樣嘢就係話，有高坤同佢比較嘅時候，你就知道邊一樣叫偉大。我哋睇嘅唔好睇，即係成日。 喂，但係冇辦法㗎，佢一定要宣傳嗰條膠鐵。如果你睇下佢唔宣傳，咪仲慘咩？大家幾可憐，破天破地。我以為咩開幕咁巴閉，日日夜夜開曬嗰啲。 CCTVB 冇報啊，今日睇其他嘅新聞咪爆出嚟咯。個電梯又唔開，等兩個鐘頭冇人理咁嗰啲，即係咪有人鬧咯？ 仲滴水啊嘛，《東方日報》都報埋，話佢滴水，話黃雨都捱唔過啊咁。同埋仲有嗰啲咁嘅行李限制啊，哇！今日嗰阿叔就瀨咗嘢啦，已經即刻瀨咗嘢啦。 嗱，呢啲叫唔係瀨嘢，呢叫活該，你明白？佢自己仲講，咁我點解唔坐飛機？係你做乜撚嘢唔坐飛機？你明唔明？你自己犯賤啊！ 都係嗰句説話啦，呢個世界就係咁嘅。佢雖然抵死，伏咗地下，但係問題係 嗰個阿叔要 真係慘嘅。 佢去武漢啊嘛， 我武漢。 有時候你唔可以怪嗰啲人愚蠢到信咗共產黨嘅宣傳，信咗共匪嘅宣傳，跟住撲咗落地下。咁佢真係可憐嘅，佢俾人扇啊嘛。但係佢係活該，我又唔會覺得你錯，即係咁咧。但係你要有啲憐憫下佢哋，佢哋係因為佢愚蠢啫，係咪先？你唔可以咁樣嘅做人。 咁愚蠢就已經係活該啦，都係。 呢樣嘢喂，有啲天生嘅大佬，你唔好搞， 唔好搞 OK 噶啦。 好咁啊！我哋入翻今日我哋正題啦，我哋一 講翻我哋台灣嘅事先。 一去就由我哋係由香港一路飛就飛咗去台南先啦。 係七百公里啫嘛， 係。台南就一個非常之綠嘅地方，綠到根本就已經係冇得打嘅地方，好慘嘅啫咁樣。因為我上個月喺黨代表大會啦，咁嘅時候有台啊謝公都好似講過，咁我簡單講下，即係有台南嘅黨代表出嚟就講話個不分區立委嗰件事，點解冇一個位俾台南嘅？ 嗯， 即係應該有個保障名額俾台南不分區立委咁樣，咁就或者將台南擺喺前啲，因為佢哋喺台南裏面，佢哋即係黨嘅同志去做一啲地區工作嘅經營嘅時候，想揾一個立法委員嚟幫手係冇。係啊，國民黨立法委員喺台南冇咁樣，咁變咗佢啲不分區立委應該要落去台南裏面幫佢做嘢，咁變咗就你先可以拉到選票。咁同埋佢就講，即係嗰個女仔講得好，嗰、那個黨代表講得好感動嘅就係話，佢話你哋喺北部嘅選舉，你哋係用嘴巴嚟打選戰，我哋喺下面台南係用肢體語言打選戰。你有冇試過俾人攞支槍指住個頭嚟選舉㗎？咁即係你話係你即係 哇，有啲滴汗。 係啊，即係係一個台南一個咁嘅地方咁樣。 都係用槍指啊，有冇？ 係啦，所以你即係今日我就想即係講一個新聞啊，係就係台南即係市政府喺呢個七股嘅地方咧，就起咗個主題公園。是啊，是一個紀念一個台獨，即係而家死咗幾年的一個台獨人士黃超棠的紀念公園，係啦、啊，咁台獨人士的紀念公園喎，係咁、啊、國民黨的黨籍的議員咧，咁當然係即刻有啲反應出嚟啦，咁就覺得係因為覺得係唔應該係有一個紀念台獨的公園。 其實我有啲黑人問號，台獨同中華民國的貢獻有咩關係咧？你話佢算啦，爭取台灣民主自由啦，咁即係嗰啲，即係你都仲可能有個立場去起一座嘢叫做紀念佢，因為佢係叫民主 啊，係啊，民主自由啊， 即係好似美國嗰啲黑人解放運動啊，嗰啲中一女無平反啊，咁嗰啲你哋起個紀念碑，起個嘢係俾佢啊紀念呢件事，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台獨活動嘅一個紀念碑，但係你又唔係成功，咁同埋你台獨係為咗消滅呢個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嘅團體，你去紀念人， 所以 我係唔係明白嘅？ 好多人嗱，我哋交代下呢件事嘅背景先。咁跟住就有個國民黨籍嘅議員啦，叫做黃家晶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去痛批呢件事，因為當然國民黨嘅立場係唔會認同 你一個台獨人士而有個紀念公園啦，咁樣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出嚟，咁就去抨擊呢件事。係啊，咁喺呢件其中一樣嘅，佢講就話市政府用咗3000萬去起呢個公園，咁係搞一個偶像崇拜。啊！民進黨你不是成日話會破除你的偶像咩？明白？咁佢成日都講話，喂你蔣中正就是偶像崇拜，咁你而家你民進黨擺一個黃超棠出嚟，係咪一個偶像崇拜呢？ 咁啊係，其實你成日講啊，銅像係代表一個權威性啊嘛，一個權威想人哋咁樣無端端有個位紀念佢，係其實係啱嘅，成日都咁講噶。咁你到你去主張，即係到你哦，原來佢親你嘅時候，你就可以乜嘢銅像都起曬俾人哋啊！哇，咩嘢都哇，連紀念碑都係諗住整個主題公園俾人都得。 另外一樣嘢，頭先你講出一個 point 係非常之好嘅。你話喂，佢係一個台獨嘅人士啫，佢唔係話。推動民主喎，乜乜喎？ 因為台民主係好多人嘅， 所以就咁講，有好多人成日話：，誒、哎、黨國分家，黨國分家。係啊，我好贊成呢一樣嘢。咁但係而家你見民進黨做嘅係唔係黨係咪黨國分家先？ 係啊，同埋 你話佢好明顯就係佢將佢黨裡面呢個黃超棠呢個作為一個台獨嘅精神領袖捧到去咁高。就是其實為了是他的黨裡面的事情，不是一個為國家的事 情， 所以這個公園用3000萬去起這個公園絕對不是國家的事，是黨的事而已， 咁啊，係為咗佢自己嘅立場， 佢自己立場啫。 咁如果係 不過佢哋嚟講，3000萬算得是什麼啊？大佬， 喂，當然3000萬係唔係一個大嘅數目嚟嘅，即係一個政府嚟講， 3000萬唔係一個大數目啫。但係問題依3000萬係一個好窮嘅地方度出嚟噶嘛？喺台南喎、 啊， 大佬 攞幾罐罐頭啊？ 你幾多罐罐頭？幾多罐午餐肉啊？講得 嗰度唔起午餐肉喎，嗰度係幾多個鳳梨啊？ 幾 多 個 鳳梨？ 幾多個 啊？ 幾多個老肉間 喺大陸咧有個好窮嘅嗰啲甘肅嗰啲省份，突然間攞3000萬嚟起個毛澤東像一樣嘅喎，大佬啊！ 咁啊，親綠人士啦，有個叫基進黨嘅人啦，叫李宗霖咧，就嚟到，咁佢就喺嚟到個場度就鬧場啦，鬧喺個記者會裏面鬧場啦，咁佢就話：喂，蔣介石都得，黃超棠點解唔得？喂，大佬嗱，第一咁講呢句説話裏面咧，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咧，我覺得你係貶低咗蔣介石、蔣中正。我哋嘅先總統蔣公，第二你抬得呢個黃超棠太高啦， 唔係同埋問題係你兩個根本就唔係同樣嘅人啦，一個係保護中華民國，一個係為咗你哋去搞台獨，跟住佢都唔係乜嘢喎，佢係就咁就死，佢都係安詳死去嘅啫，佢都唔係撞你起身啦，撞你起身我都有你啊，喂，大佬佢只不過係一個主席，曾經做過一個主席，咁憑乜嘢同阿蔣總統呢個人係可以比較呢？其實我想不到一個比較理由，喂大佬佢實牙實齒，又邊度剿匪，一路打到大江南北啊！你唔好理佢咩白色恐怖，唔好理嗰啲。喂，佢保衛台灣係出咗好多力噶。究竟你嗰個台獨活動係保衛咗台灣邊一發咧？ 所以嗰個李宗霖咧， 我唔太明白。 李宗霖就有講出過一樣嘢，就話喂，講中正紀念堂，佢叫蔣廟，佢話蔣廟中正紀念堂一年嘅佢維修費啊，即係嗰個維修費嘅開支都4000萬啦。而家我起個公園3000萬算係乜嘢咧？但問題係話嗱，3000萬算係乜嘢？你講得好啱，喺一個窮嘅台南嚟講，3000萬係一筆數字嚟嘅，係一筆數目嚟嘅。第二樣嘢，你呢個3000萬起呢個公園，能唔能夠帶嚟到喺收益先？ 我想不到有什麼收益、就是、 中正紀念堂是一年用4000萬，但中正紀念堂一年裡面招待的遊客呢可以帶給台灣的收益絕對不止4000萬嘛， 是 不是？那你有沒有人認識你黃超棠？有沒有遊客會來你台南去看這件事？ 其實我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人，還有我心想、我又不明白為什麼要在一個這麼窮，不得啊，不要說 別人了， 即我覺得是一個不是 很富裕的城市，你走去拿3000萬起個這樣，真的好像在深水埗隨便一億拿起個地標那麼荒謬，你明白嗎？即其實那件事是我完全都不明白為何還可以這麼振振有詞說出來說是這樣，為何蔣中正得他不得呢？其實我真的 跟著然後就說蔣公二二八殺了他們，屠殺台灣人，就要求我們國民黨要滾出去，即是要拉回去大陸，跟著就兩個就在 爭即係喺度爭辯嘅時候咧，又講出統一啊、獨立啊呢啲咁嘅嘢，咁啊跟住然後兩個就一路鬧起上嚟嘅時候咧，呢、這個李宗霖就一路就講緊話蔣公係二二八屠殺台灣，二八蔣公都喺台灣咩？ 二八應該係我讀名。 二二八時間打緊國共內戰，你都喺台灣啦、啊、嗰陣時，係嘛？咁跟住然後又話白色恐怖之如此類呢啲嘢，喂，其實通通我覺得你要去。我是不介意人去指責蔣公的，蔣公不是神嚟噶嘛，唔係佢有犯錯噶嘛，指責佢冇問題，攞出證，攞出證據來，同埋咧要講得公道啲，你明白？我唔覺得你一個你屈落去佢一個老人家裏面，同一個死咗唔可以辯護嘅人，有幾叻咧？明白？ 屈人哋係好正常噶，佢哋不嬲都係呢個態度噶啦。總之佢唔符合佢哋嘅要求、就是，就係破壞民主自由嘛，好似東廠咁樣嗰啲態度嚟噶嘛。總之我心正，你唔啱你就唔啱噶啦，即係完全共產主義式嘅態度嚟嘅。 即係好明顯，呢個阿鍾林卿咧，阿李鍾林咧，就好明顯就係呢個黃超棠嗰啲。信仰他的人嚟嘅，啲徒弟嚟嘅。 你信仰冇問題，你咪自己起嗱，冇問題嗱。真係我唔係反對起呢個公廟，其實問題民生啊嘛。我喺我側話直説就係、是，你可以用自己私人嘅錢嚟起呢個公廟啲，冇問題。但係冇理由呢3000萬要由中華民國嘅台南市政府俾嘅喎，係咪先？我係唔明㗎啦，真係唔明，做乜要攞公帑嚟起啲咁嘅嘢咧？你要起冇問題，你咪自己出資起咯，你咪自己籌款起咯。好似雨田八一嗰個都係水利會起啦。喂，做乜嘢要攞公帑嘅錢嚟幫你起先？ 嗱，另外一樣嘢喎，喺台南早兩年，早幾年咧，就有個公園就國父銅像咧，係俾人係要搬走嘅，拆咗佢嘅。 係啊， 係啊。咁我記得嗰時係呢個台南市個主委就叫謝龍介，就去保護咗佢嘅。係 啊， 係啊。咁我請問一樣嘢。咁啊，國父銅像你拆得，咁呢個黃超棠又同國父又點可以又點比咧？點解要國父銅像就拆，黃超棠就可以起咧？ 因為由頭到尾都一句啦，佢要拆咗你權威嚟起，即係唔好講權威，佢拆咗你嗰啲嘢，然之後起自己嘅權威出嚟。根本由頭到尾嗰件事係咁，佢唔係其實唔係民主，亦都唔係自由。佢只不過係想 KO 曬所有人，然之後我自己立個銅像喺度，我就係權威啦。其實根本由頭到尾都係做緊呢啲事啫嘛。 唔係如果對台灣民主有貢獻嘅人， 唔係真 係 好多。 你去表揚佢，我係完全冇問題嘅。但如果你係想表揚一個人，就算點樣你利用佢又好乜都好，你將佢。捧到去一個神的地位，去同立像去做呢個偶像崇拜咧。 佢特登攞出嚟做神啊嘛！呢樣嘢係唔啱啊！你諗下，如果你係要真係要紀念台灣民主自由嘅嗰啲叫做叫先驅啦、烈士又好咩都好啦，喂，你咪起一個集中嘅公園咯。 台灣民主 紀念公館台南嘅版嘅，或者係全部起曬人嘅，或者係哇好神，好似人民，好似北京嗰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咁，即係你其實可以做呢啲嘢㗎，係咪先？其實你咪做一個咁樣。喂，但係問題你黃超棠作為一個，喂就咁一個人啫，你要做，你需要用得着，你要需要起一個咁大公園嚟紀念佢咩？同埋最重要係佢係台灣主權運動人士，而唔係台灣民主自由運動人士啊嘛，大佬。 所以佢嗰個李鍾林點解會口口聲聲係咁講二二八咧？因為呢、這個。黃超棠佢喺二二八件事裏面係擔任二二八事件嘅處理委員會嘅成員，即係話佢有份搞嘅嗰時，然後俾人通緝嘅，直情係二二八裏面嘅參與分子。呢啲人說實話一句，你話佢好民主，當年二二八同中共有千絲萬縷關係，大家都好清楚。呢啲人究竟當時有冇同共產黨或者中國共產黨有關係呢？其實我哋係唔知嘅。 多一句啦，咁我唔會猜度佢係咪啦，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唔想去理，因為最重要係而家史料裏邊咧係冇講清楚啦，都唔知，咁我唔可以無端端假定佢係噶嘛，正如我唔可以，即係唔容許人哋無端假定蔣公係二八嘅兇手一樣噶嘛，亦都冇任何證據嘅。你話突然間揾到佢喺床下底揾到個本嘢，哇！原來佢個首領當年係佢特登嚟嘅，佢仲騎馬指揮咁，嗱，咁唔同啊，係咪先？但係而家都根本就冇呢啲證據啊，我唔想去指責佢，但係喂。你就係犯不，你真係犯得著要咁抬到佢咁高咩？呢啲人 嗱，不過仲有10秒，我都咁講啦。 係啊， 係啊，你可以 去配我長公的銅像，你可以搞我國父的銅像，咁而家你起咗個黃子塘公園，其實我咪多咗個目標咯。 多講得難聽啲，你咪俾個目標俾大家人一齊繼續製造嗰個仇恨咯。你明白？哦，我撥你國父，跟住我就走過去啊，好 撥你黃子塘， 黃子塘其實係多個戰場咁。咁其實攞嚟做乜嘢咧？你起完之後，你都根本就冇辦法紀念到人，你只不過起多個陣地出嚟，係俾同人打交啫嘛。即係 that's it 嘅啦。 互相樹立一個圖騰出嚟， 所以 互相係喺度 攻擊咁樣。完全係唔明白究竟做啲乜嘢喺度。 好啦，咁啊呢節係咁先啦。 好。